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在和律师谈话的时候，只有我的话题还执着于信诚的行踪。我问两位律师，既然你们被指定为遗嘱和捐赠的执行人，怎么会不知道委托人的下落呢？你们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那捐赠执行的情况又怎么向他报告呢？如果他生病了，甚至如果他不在了，你们怎么知道呢？林律师回答，哈，林信成说他会主动和我们联系，如果他不在了或者出了什么事情，他的保姆会打电话通知我们。如果我们超过半年没有接到他和保姆打来的任何电话，那就说明他已经不在了，可以按他死亡处理后事。我和李秘书一样也沉默了下来，再也提不出新的问题。我们走出了中亚律师事务所，走出了那座写字楼。这里是北京的金融街，这里高楼林立，人流拥挤，宽阔的西二环路上车水马龙，恣意张扬着都市的繁华与生机。而身边匆匆行走的每个路人脸上却不无挂着彼此无视的刻板与漠然。在这个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地方，每一个停顿的脚步，每一句短促的交谈，想必都关乎金钱，关乎生意，也包括我们刚刚和律师谈到的事情，包括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份遗嘱。所谓遗嘱，无非是对财产的一种安排，讲的也是金钱而非情感。在我们所处的这座城市，情感是一种少见的奢侈。在这里生活的大多数人都不把情感当作生活的必须，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人不再沉沦于对物质生存的终日焦虑，他才可以去寻找和享受情感，他才可以让情感这样一个高尚的东西远离金钱而保持纯洁。尽管有的时候像林信成这样衣食无忧的人也同样畏惧情感，因为情感有时候也像秀水街的名牌一样，材料与做工完全可以乱真，但那不是真的。假名牌固然廉价，也还是要花钱买的，不然江帆就不会信奉那样一个座右铭了，这世上的人与人，事与事，都是交易。或如阿菊的人生总结那样，这世界上要是有人真的爱你，也是一时一阵的，就像喜欢名牌的人也都是追逐时尚的人，喜新厌旧变成了一种生活常规。我和李秘书在马路的岔口分手，各自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朝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汇入这座城市的人流。李秘书要去寻找新的工作，新的东家， 我要回到我那间充满油漆味的新修的书房，修改那部已被搁浅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出现并活跃着的绝大部分人物，我都为他们找到了必然的归宿。同流合污的江帆、裘慧敏，以及被他们收买的证人钱之富，在机关算尽之后反误了青青性命。他们在本书的终点当然恶有恶报的走向牢狱。周月和小梅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读者大可预料他们的未来前途光明。林信成的最终命运不外是剃发为僧或受戒入道，隐于五台山或三清山的庙庵之中，每日与经文素食为伴，无论对他人还是对自己都已经无所谓生死衰荣。他的保姆则继承了他余下的财产，回家安度晚年。而那位阿菊，我因为对他爱憎难辨，因此打算做一个开放式的结尾，让他与那位包养他的老六某日无事生非，老六忍无可忍，终于拍案翻脸，甚至利刃相见。虽然没写最终结局，但我的倾向已然明显，读者或可得到暗示，判定阿菊断然不会拥有起码的幸福平安。唯一让我下笔踌躇的就是悠悠，还有悠悠的大姐。我不知悠悠大姐在钱志富被抓后流落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悠悠是否会被处以极刑，还是要在那座与他并不陌生的深牢大狱里了此一生。我的小说最后的结尾按文学的基本法则要求，只能收于悠悠，因为悠悠是这个故事最初的讲述者，也是整部小说的头号主人公。好在和我的愿望恰巧相同，悠悠的厄运突然一日戛然而终，那是在林信成悄然出走的三天之后。我意外地接到了分局吴队长打来的电话，吴队长还是在当初侦办乖乖中毒案件的时候留过我的手机号码，只是后来一直没再与我联系。吴队长在电话里首先通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他说昨天他们已将涉嫌杀人的阿菊缉拿归案，今天清晨阿菊在审讯中终于全线崩溃，对参与抢劫林家和后来杀人灭口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经检察院批准，阿菊已于今天上午被正式逮捕，而蒙冤入狱的悠悠也将于今日解除拘留。吴队长说他们给悠悠的律师梅肖英打了很多次电话，但从今天早上一直到现在，梅肖英的手机始终没开。打电话到他的单位去问，单位说他去了唐山还没有回来。吴队长又把电话打到了林信成那里，不料清水湖医院说林信成已经不在医院，可今天丁忧马上就要被释放，现在找不到他的亲友，释放以后他住在哪儿，谁管他饭吃都是问题。吴队长问我是否可以以丁忧朋友的身份来分局看守所接他出去，暂时为他安排一下食宿，如果丁忧连同上次的错判今后一同提起行政起诉，要求国家进行赔偿，那么现在按着他食宿的有关费用将来可以从赔偿费中获得补偿。如果我不愿意过来接他，那么他们就打算先找个小旅店安排丁忧住下， 但是希望我能出面见见丁忧，做些精神安慰工作，免得他无亲无友，过于孤独。我马上答应吴队长的要求，表示我可以到看守所去接悠悠，并且可以安排他的食宿。悠悠无罪获释的消息让我万分惊喜，不禁为好人终得好报的命理山呼万岁，也为我的小说和我的主人公终于有了一个顺乎人们善良愿望的圆满结局而欢欣鼓舞。我高兴的甚至忘记关掉电脑，就匆匆出门往分局看守所的方向赶去。到达看守所后不久，就看到悠悠在吴队长的陪伴之下走了出来，来到会客室里与我见面。悠悠看上去有些清瘦，头上还缠着一条纱布，遮掩着数日前那道自残的伤口。除此之外，俊朗依旧，脸上几乎没有留下多少磨难的痕迹，但上面的表情令人形容不出。至少悠悠没有因为获释而露出太多的欣喜，言语动作并不激动。他站在会客室的门口，镇定地看着我，神色中淡淡露出些沧桑难尽的笑意。他说：海大哥，谢谢你来接我。我们并肩走出看守所的大门，彼此没有太多的言语。那一天称得上是真正的享晴博日，灿烂的太阳令人心旷神怡。我们共同对一直送我们出来的吴队长表示了谢意。悠悠这回能够重获自由，多亏了上次将他送入灵宇的这位老吴。是吴队长主动接了这个案子，从细小疑点出发，顺藤摸瓜，短短几天之内便为悠悠全面翻案。我带悠悠去了我家附近的一个旅馆，我在那里为他租了一个房间。悠悠此时并不知道林信成已经离家出走，但他见我只字未提信成，也没有带着他回到清水湖医院，当然预感到在他被抓的这几天里可能有某些事情发生。但悠悠显然没把问题想得太深，他在走进旅馆房间的时候还不解地询问：海大哥，是信成让你来接我的吗？他是不是心脏又犯病了？悠悠，那个咱们先吃饭啊，信成的情况我慢慢的再跟你说。虽然我已经拉开了房门，但悠悠依然站着没动。海大哥，我不饿，我不想吃饭，我想早点见到信成。我站在房间的门口，用故作轻松的微笑软化着悠悠尖锐的疑问。悠悠啊，还是先吃饭吧，啊，吃完饭呢，你先洗个澡，睡个觉，啊，好好养养精神。明天呢，我带你找个医院检查一下身体，然后再跟你把新城的情况详细的说说，啊。悠悠的声音变得焦急起来：海大哥，信成怎么了？啊，他没出什么事吧？见我语迟片刻，悠悠似乎急于逼我说出答案：海大哥，他出事了，对吗？我想了一下，把已经拉开的房门复又关上。悠悠， 是这样的，信成他走了。 走了？ 去哪儿了？我摇了摇头，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了。悠悠的眼里渐渐含了眼泪，但是没有落下来。他的声音隐隐有些发抖，但还算清晰。他的目光明明有些困惑，但是不敢质问。他的表情和语气只能表达出一种侥幸的试探。 他怎么会走呢？他是病人啊。 悠悠很快从我的眼神当中看出来这绝非戏说，很快看到我从口袋里掏出信成的留言。悠悠接过那张字条以后便问： 海大哥，这是信成留给我的信吗？ 但很快他听到了我轻声的否认。 不，悠悠， 这是信成留给所有人的。悠悠低头展开手上的字条，他长久的反复的看着那纸内容简单的告别。我想悠悠应该从那些大而潦草的字迹上看到了信成恐慌而又愤怒的心境，但我还是用宽容理解的话语对信成的出走做了注解。悠悠，他真的走了，他经受不了那么多意外的打击，他想忘掉一切，抛弃一切，包括你，也包括我，也包括他的整个生活，也包括他的财产。 悠悠沉默地望着我，我不知道悠悠是否已经在我的这几句话当中意识到他失去了什么。我的这几句话虽然简单平常，但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悠悠，他失去了他刚刚爱上的这个男人，失去了本该给他带来幸福的婚姻，失去了一个应有尽有的家庭，失去了数以千万计的财富。悠悠现在和三年前从仙泉私奔到北京时几乎一样，孑然一身，身无分文。悠悠没有落泪，没有一声伤心的抽泣，他用我没有料到的镇定接受了这个不可挽回的现实。也许悠悠在看守所的牢房里已经想了很多很多遍，他一定想象得到，当林信成闻知他是杀害父母的凶手之时，即使心脏能够有幸挺住，精神也会骤然溃瘫。我一向认为命运的挫折磨难可以使人脆弱萎靡， 也可以使人坚强冷静。凌信成以用鄙视的态度证明他已经彻底的垮掉了。现在我只能希望悠悠属于后者。海大哥，我一直以为他会在外面等我，我一直以为他会在我出来的时候过来接我。悠悠用令人心悸的平静压抑着本应发抖的话语。我没有做任何安慰，只在内心里感叹一声，对于一向沉于幻想的悠悠来说，这点小小的期望实在是太普通了。悠悠眼睛里的泪花始终没有流下来，这让人不禁为他的坚强感到欣慰。但是悠悠又刻意回避着我的视线，又让我察觉到悠悠的内心肯定会有伤口。他几乎被伤得害怕一切交流，害怕任何安慰，这使他的每一句问话都变得像是一种悄悄的耳语。海大哥，他走的时候给我留下过什么话吗？他说过还想着我，或者痛恨我的话了吗？没有，他只是说想离开这个地方，离开所有熟悉的人。他说他要去尝试另一种生活。那他知道我是被冤枉的吗？他知道我已经没事了吗？他知道我爱他，我也爱他的孩子和他的爸爸妈妈吗？我依然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我们希望他能够知道这些，可是现在没人找得到他。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平淡生活》，作者海岩，演播徐涛。此书已由华裔出版社出版。 在旅馆的房间里，我告诉悠悠，信诚已经决定去过一种隐居的生活，去过一种四处漂泊的生活，让自己离开现实。在他的肉体消亡之前，他想提前放逐自己的灵魂，让灵魂得到安歇。我用了这样美丽的词藻来形容林信诚的精神失常。信诚显然相信了关于悠悠参与杀害他父母的那些指证，相信了阿菊向至尊无上的佛祖和大慈大悲的观音所发的誓言，所以信诚出走离世的动因其实是要逃离悠悠。他不能再留恋于悠悠曾经带给他的人间欢乐，他必须彻底隔绝关于他们幸福相爱的所有记忆。但愿悠悠能够明白，这就是命运。命运看起来出自偶然，其实也包含了本质的必然。这必然就是在我们的周围早已物欲横流，在金钱的旗帜之下，一切阴谋，一切黑幕，一切你死我活的争斗都变得如此必然，如此自然而然。悠悠和信诚的爱情只是一个难得的例外，他们难得地坚守了自己的善良本性，与周围的污浊进行了艰苦的对抗，所以他们的失败不免有些悲壮。至少是信诚自己无法相容于这些丑恶，自动选择了退却逃亡。而悠悠呢，在未来的生活中，他将怎样对待自己，怎样对待他人，怎样对待精神的操守，怎样对待物质的欲求，至少目前还没法看到一个谁胜谁负的结局。这天中午，我和悠悠谁也没去吃饭。当天晚上，悠悠终于被我拉进了餐厅。在摆满杯盘的餐桌两侧，除了我絮絮叨叨不停地说着，悠悠几乎一直在沉默。饭后，悠悠说想早些休息，我便送悠悠回了旅馆。分手的时候，他对我表示，他希望能一个人静静地休息几天，认真地想想从前，也想想自己的未来。我说好吧，那我这几天就不来打扰你了。我给悠悠留了一些钱，便告辞离去。后来我听说，悠悠第二天去了清水湖医院，取回了属于他个人的一些医务用品，而属于林信诚的那些东西，连同他的两部汽车，连同城里的别墅和公寓，都已被律师列入拍卖清单，入库封存，只等 择期落锤，然后悉数捐献。总之，那些财产都与悠悠完全无关。几天后，悠悠给我打了一个电话，约我见面。见面的地点是他先提出来的。那个熟悉的名字让我不免有些久违的激动，那就是我和悠悠第一次见面的地点。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寒冷的深秋，晚风萧瑟，心情寂寥。现在同样时值深秋，见面的时间却变成了金色的黄昏。透过平淡生活酒吧沿街的小窗，能看到满地落叶和一抹夕阳。我先于悠悠看到了这片窗外的景色。黄昏时的酒吧一向没人，我独自要了一壶茉莉花茶，默默无言，自斟自饮。十分钟以后，悠悠来了，穿了厚实保暖的衣服，不像三年前初见的时候那般瑟缩寒酸。他随身还带了一只旅行包，看上去是一副整装上路的模样。这行色匆匆的样子让我不免深感诧异。果然，悠悠就坐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辞：“海大哥，我要走了，想跟你说声再见。另外呢，我还有件事情，我有一样东西，想请你替我还给周爷。”悠悠打开提包，从中取出一个用报纸包好的东西，放在我的面前。我用手摸摸，感觉很软，问他：“什么东西？”悠悠表情平静，动手将纸包打开。我的心里忽的一热，映入眼中的原来是那件火红的运动短衫。悠悠把短衫摊开，用手抚摸着上面印着的字体，那仙泉体校四个大字看上去仍然色泽鲜明。我向那只手提包内无意一瞥，一只布娃娃令我赫然注目。我认出那是当初周月送给胖胖的礼物，此时放入悠悠的行囊。看来将要跟随悠悠远行，在悠悠心中不知算是情牵胖胖还是情牵周月的一个念物。后来我知道，悠悠回到清水湖医院的那天，还去了离医院不远的清水庄园。他找到庄园的物业管理部门，打听到他坐月子的时候租住的那栋房子空到现在无人在租。在悠悠的要求之下，物业管理处派人打开了那栋风满灰尘的房子，让悠悠得以就地重游。他从楼下走到楼上，从卧室走到客房，到处是凌乱的器物，屋角还吊着蜘蛛。家具虽已尘封已久，但位置大体没动。时值黄昏，光线已暗，整栋房子就像一部胶片褪色的老式电影，镜头缓慢，颜色模糊，但当初夕阳的明媚仍可依稀回顾。信诚的轻声细语，胖胖的娇憨咿呀，仍在每一个角落悄悄掠过。不知悠悠是否触景唏嘘，在二楼卧房的一角，那张胖胖睡过的小床还在远处，床上的印花被褥还保持着真实的凌乱。据我后来向陪同悠悠看房的一位管理人员打听，悠悠只是在看到胖胖的小床的时候， 才掉了几滴眼泪。悠悠在那个小床的面前默立了很久。离开这栋别墅的时候，悠悠唯一拿走的东西就是小床里放着的那只布织娃娃。那布娃娃的憨态和胖胖相像极了。从清水湖回来以后，悠悠去了周月的机关。他从传达室那位见他面熟的老头口中知道周月去了南方出差，也从他的口中知道了周月将在哪一天乘坐哪一班火车从上海回来。在周月回京的这天，悠悠贴身穿了那件红色短衫，在秋日已无多少热度的阳光之下，把一件保暖的外衣敞开胸怀，正面露出仙泉体校四个醒目大字，站在了北京火车站的旅客出口前边。他从广播中得知上海抵京的火车已经到站，广播响过十分钟后，大批操着吴侬软语的旅客涌了出来。悠悠终于在出站的人流当中看到了周月。周月身着便装，头发直直短短，两眼黑白分明，乌黑有形的眉毛就如同画上的一样。悠悠那一瞬间的感觉与14岁那年竟如同一天，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细雨蒙蒙的黄昏，一个酷似韩国歌星的翩翩少年向自己款款走来。周月好像看见悠悠了，立即露出了一张甜美的笑脸，悠悠也笑了，但在举步向前的同时，却看到一个女孩从身后跑过，冲到了前面，一把抱住了笑着的周月。悠悠定神看清，那个女孩就是小梅。周月脸上的笑容原来也是属于小梅的，属于小梅的还有周月有力的拥抱和俏皮的一吻。然后两人挎着对方的胳膊，随着拥挤的人流从悠悠的身边几乎近的擦肩而过。这是我后来经过了解并稍加想象而在头脑当中形成的画面。在平淡生活的这个告别的黄昏，悠悠其实并未说到这些细节，但是悠悠说到了他穿上了那件红色短衫的最初意图，是想给周月一个惊喜。我说，那你现在也可以穿上去给他看看啊。悠悠却摇头轻叹了一声，算了，周月有了自己的生活，有了志同道合的爱人，我不想再去见他，但我会一直记着他的，他是我的一个梦想，也许到老了我还会想他。悠悠，那现在你要到哪儿去呢？我要去找我大姐，我给贵阳的那个酒楼和那个镇的政府都打过电话，他们说酒楼已经关掉了，欠了职工的工资和供货商的钱都还不上，现在镇政府要把它拍卖掉，把拍卖的钱拿去还账。据说报名要买的人很少很少，还是苗副镇长帮忙找了他的朋友，估计卖出的钱也就将就能够还账的。总之那个酒楼很快就是别人的了。我猜想这里不知又有多少黑幕和阴谋，但悠悠似乎并不深究，他关心的大概只有他的大姐，因为人家在电话里告诉他，他大姐自从丈夫被抓以后当天夜里就疯掉了，现在瘦的只剩下一把骨头了。电话里人家问悠悠，你是他的亲戚吗？ 你是他的亲妹妹吗？你们家里最好来个人把他赶快接回去，要不然他可活不了几天了。悠悠说他今晚就要乘火车赶到贵阳。他说分局的吴队长给了他一点钱，上次我给他的钱还没有花完，他准备接上大姐就去南方，随便在那儿找份工作，再苦再累也要把大姐养活，因为大姐从小养活了他。他说他一旦有了剩余的钱，会马上把钱寄回来还给我们。我感动得真想落泪，但我的脸上却温和地笑了。不用不用不用，至少我的钱你不用还了，钱这东西多了也没用，多了就会让人变坏的。时间到了，悠悠走了，我要到车站去送他，他坚决不让，他甚至不让我送出平淡生活的门口。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别送了海大哥，那样我会哭的。我按照悠悠的要求坐在原地没动，那就是我们第一次讨价还价的时候坐的那张小桌。我看着悠悠向酒吧外面走去，看着悠悠拎着提包的背影消失在门口，看着玻璃门上夕阳的一道光芒轻轻地闪亮了一下便悄悄地灭了，才慢慢地收回视线，心里面祝悠悠一路顺风。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关于悠悠的任何消息。在悠悠离开北京的5个月以后，我的这部小说开始在全国各地的大小书店里销售发行，但是悠悠却永远地消失了。也许他没有功夫和闲钱去逛书店，他本来就不相信小说里的浪漫爱情。小说上市不久的某日，中亚律师事务所那位林律师来访，他拿来了一本刚买的小说让我签名，说要送给他的夫人。哎呦，我夫人已经看过这本小说了，有好几个地方都感动得哭了。林律师不知是真话还是客套，用这样的说法向我恭维，但我仍为有这样的知音而深受鼓舞，表面自谦，实则自得地为自己圆了场。哎，我的小说可能比较适合这个女性读者，女性读者一般感情比较脆弱。对对对，没错没错。不过我那夫人比较特殊啊，她呀看动画片都得哭，我估计这么发展下去啊，看新闻联播都得会哭。我不禁哑然。那位林律师并未发现我的尴尬，言归正传地说道，啊对了，我来你这儿还有个事儿，你现在知道悠悠在哪儿吗？啊，他和你还有什么联系吗？我怎么才能够找到他呢？林律师，你要找悠悠还是你夫人要找他呀？林律师表情严肃稳健地说，啊，是这样，昨天呢林信成来了一个电话，这是他走之后给我来的第一个电话，再晚来几天我们就可以按照他死亡来处理下一步的事宜了。我心里一震，不由得抢问，哦，是他要找悠悠啊？不不不，他希望我们帮他找到悠悠，他希望我们告诉他悠悠的地址。我呆呆的愣了半晌，然后缓缓地摇头。悠悠嘛，恐怕谁也找不到他了。我想 悠悠大概永远不会再回来了。也许他去了某个偏僻的城市，找到一份辛苦的工作，每天早出晚归，挣钱养活他的大姐。也许他早就忘了过去的一切，一切痛苦，一切快乐，一切梦想，一切曾经有过的真情实感。那天晚上，我和我的那位电视投资商一起吃饭，商量策划电视剧的拍摄事宜。我把林信成终于来电寻找悠悠一事作为饭后的谈资，听得投资商不停地感叹。他甚至忽发奇想，要求剧本的末尾一定要写上这段。他相信当这个电视剧播放之后，说不定能感动主人公自己，然后不约而同地站出来重新露面，美好的爱情于是破镜重圆。他进而把这个剧定位于主旋律作品，他相信广大观众看完之后定会与他同感。这世上虽然坏人不少，但还是好人居多。虽然坏人也能一时得逞，但咱们自己和咱们的孩子还得像悠悠信成那样努力去做一个好人。还有周月和小梅，还有吴队长那帮刑警也都是好人。所有这些好人能让我们在这个不易的世界里也都活得彼此有情。投资商对这部剧的感化作用颇为自信，走出餐馆的时候他已经喝得半醉了。他一边走向自己的汽车，一边在风中冲着我大喊： 你放心，没看过小说的人多了，可电视剧是大众艺术，悠悠一定会看。 我说但愿，但是我没有喝醉，所以我知道悠悠看了这个剧也不会出来。我想他现在最最想要的大概只是平淡的生活。